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、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93集，威宁海子。战事不利的零星消息还是接二连三传到京城，这才给了政敌攻坚的机会。原先的大同巡抚被替换回去，新任的大同巡抚郭唐比唐范他们来早了几个月，就已经因为跟王悦和汪直意见不合而吵了几回，估计他也没少往京城那边告黑状，弄得王悦他们现在的局面很被动。王悦听说汪直与唐范的关系还不错，也知道他们跟万安那一党不和，就盼望他们早点过来，最起码也要遏制住郭唐的气焰，免得皇帝对大同这边的误会越来越深，还以为王悦和汪直怯战不出呢。不过大同这边士兵失踪的事情终究瞒不住，很快就有不少流言蜚语说达大人得了鬼神之助，学了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本事，能把活人一下子变没了，对军心造成很大的动摇，连汪直也觉得很邪。正好出云子上门，在查明对方的来历并无可疑之后，就让他过来做法驱邪，于是就有了先前唐范他们看到的这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。听完汪直的话，唐范就问郭巡抚现在人呢？ 他看不上出云子在这里做法，说这是旁门左道，不屑与我等为伍呢，拂袖而走了。 出云子在一旁道：“ 道术一门博大精深，只要心存正气，行善利人，自然是正道。郭巡抚的见解太过偏狭了。” 汤范摇摇头，对汪直道：“你就不怕他回头上书向陛下告状，说你们不干正事吗？”“ 你莫忘了，陛下先进对道术也推崇得很，他若是这样告状，反倒帮了我们一把。” 汤范无语了，感情他们是想故意恶心郭唐的。王悦笑叹道：“ 先前郭唐在这里，我们就变得束手束脚，他的奏书一封封发往京城，也没个帮我们说话的人。幸而陛下圣明，知道兼听则明，二位这一来，我这心里总算是轻松了一些。” 他这些日子既要指挥战事，又要严查敌方细作走漏消息，还要防备郭唐时不时就告黑状，内外三重压力也真是身心俱疲。虽然嘴上说着两个人，但王悦说话的重点对象主要还是随州，因为只有随州这种锦衣卫所禀报的事情才可以直达天听，而不需要经过通政司与内阁，也不会被中途扣押，这一点唐范纵然是御史也是做不到的。否则大家为何会对锦衣卫又敬又怕呢？为的就是这份绝无仅有的特殊性。面对对方的灼灼目光，随州机不可见地点了点头：“ 一切所查自会据实奏报。” 王悦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，脸上的笑容也更热情了一些。正式告一段落，唐范他们风尘仆仆来到这里，王悦、汪直作为东道主自然是要为其洗尘的，当下便在总兵府摆了一桌，也没去叫郭唐，几个人围坐一席，庞琦他们另开一桌，上的是骨头汤底的鲜锅子，边上是嫩嫩的小羊羔肉片和各种羊杂，以及豆腐菌菇等各色素菜，大家都饿得很了， 个个甩开腮帮子吃。出云子也跟所有人一样吃得不亦乐乎，见唐范不时注意他，便解释道： 贫道修的是正一道，而非全真道，不必借荤腥。我看唐御史对道家也颇有见地与慧根，要不要拜入贫道门下？ 末了他还补充一句： 正一道不妨碍娶妻生子的哟。 唐大人那个无语啊，不由抽了抽嘴角。 多谢道长好意，我事情繁杂，怕是没法专心修炼。 用完饭才是说正事的时候，出云子知机告退，庞琦等人也齐齐退下。王月将随周请到书房密谈，汪直与唐范则留在偏厅。 那出云子果真是龙虎山下来的？ 我怎知道？ 那你怎么还将他留下来，还听了这么多话？ 正是故意要将他留下来的，他听得越多越好。 你早就怀疑他，所以故作试探。 汪直起身背着手在厅中踱步。 不确定，因为在他出现之前，达大人那边已经提前得知几回了。不过此人的确有些可疑，与其放任他在外头乱晃，倒不如留在身边就近监视。 没想到汪公来大同短短两年，竟也对宜宾之计运用自如了，佩服佩服。 那顶个球用，西厂还不是一样被人连锅端了。我就知道尚明那龟儿子一倒向万通那边，肯定是要借着万通的势力对我下手的。 西厂是汪直的心结，唐范倒也没劝，只是转了话题。 先与我说一下情况吧，方才出云子在，我看你们有许多话都不方便细讲。 达达细做的事情有些棘手，我怀疑我们当中有对方的人。 唐范闻言不由坐直了身体。 怎么说？ 偏厅里就坐着他们两个，别无旁人，汪直也不隐瞒。 这是自从前年拨掉了一部分人前往太原那边驻守之后，大同的兵力就不算充足，布防时必然有重点与薄弱之分。 唐范点点头，听得很仔细。 但奇怪的是，这几回达达人似乎总能提前察觉。像上次我们听说达达人将从大同东边而来，便将位于朔州西面偏关的兵力调一部分过来防守，谁知那达达人就偏偏去打偏关。若说这其中没有蹊跷，那真是打死也不相信。 他又向唐范解释这里面的问题。 就算达达人或白莲教在城中派了细作，那些细作也得提前得知消息才能将消息传递出去，这中间是需要时间的。如果等到城中百姓也知道，再把消息传回达达那边根本来不及。这就说明我们这边肯定有人在给他们传递消息。 有哪些人能提前获知消息？ 我和王月身边的亲兵和心腹都知道，但他们不可能背叛我们。还有大同这边的高级将领，出战前他们是要接受任命和调遣的，所以也会知道。另外还有大同知府，不过自从发现消息走漏之后，我与王月就尽量缩小消息核心的那帮人，将大同知府也排除在外了。除了他们之外，我还怀疑一个人。 郭唐？ 不错，他是万党的人，没有理由跟我们一条心，很有可能为了扳倒我们去跟白莲教合作。 若是如此，那就有些麻烦了。郭唐是大同巡抚，来此的职责便是挟制你和王月，如今又没有证据，如果贸然指责他的话，不单陛下会觉得你和王月在铲除异己，连万安他们也会群起而攻之。 汪直吁了口气，像是走累了，直接往椅子上一坐。 唉，所以需要证据，需要让他们无可辩驳的铁证。这件事我与王月都不能插手，否则不足以取信陛下。而且按照往年的习惯，再过差不多半个月，达大人就又回来打鼓了。我们如今就要开始准备如何预防消息再一次走漏，将那细作的源头揪出来，此事就托付给你了。 打鼓本是中原百姓在收获季节的喜事，被他用在这里形容达大人过来劫掠，却颇富讽刺意味。你可真瞧得起我，你们找了几个月都没能找出来的人，我哪有那么大的能耐？ 不难的话找你做甚？交给别人我都不放心。 干这种事情锦衣卫比我在行，你应该亲自拜托广川才是。 反正只要你接下了，他还能不帮你吗？找你比找他容易多了，我可没兴趣对着他那张死人脸说话。 人家可是刚帮了你一个大忙啊，你这样过河拆桥不大好吧？ 这桩人情我会找机会报答的，但我就不爱与他说话，我们天生八字不合，话不投机半句多，我见了他就烦，想必他也是如此。你就不必管了，调查细作的事情你若有需要都可以来找我，我若不在就找丁荣，我会交代他的。 你们先前在城中抓出的那几波细作，后来可从他身上搜出什么东西了？ 有，那些细作身上都带着信。 我想看看。 在我府中，没带身上，回头拿给你。 那士兵失踪又是怎么回事？素来不可一世的汪公公难得叹了口气，他在京城时总觉得天不怕地不怕，等来到大同这边，经历了不少风霜雨雪，世事搓磨，这才发现世上有许多人和事是不可控的。 那三拨人都是追击达大人的时候在威宁海子附近失踪的。 唐范发现了一个地名。威宁海子？ 不错，海子一词来源于蒙语，当地人习惯将湖泊称为海子，威宁海子便是其中一个大湖，乾元时称下水，当地人又称眼鄂下水，威宁是汉人的叫法。 那地方有何特殊之处？ 后来我们问过大同当地人，据说那附近常年有雾，容易迷失方向，也有人曾在那里失踪，不过也仅止于天气不好的时候，而且百姓很少会无端端跑到那里去。在他北面的蛮汉山倒是常出怪事，据后来回来的那几个人说，他们就是追到了湖泊北边的地方，忽然就遭遇漫天迷雾，前方忽然传来千军万马的声势，又听见刀枪剑戟和马匹嘶鸣声，有些士兵冲进迷雾之后就发出惨叫，再也没有回来。剩下的那几个人想起先前的失踪传闻，觉得要先回来报信，撤退的及时，这才保住一条命。 这种玄乎其玄的描述让唐范大皱其眉，难道就只剩下威宁海子那一条路了吗？还有没有别的路可走？汪直摇头。 威宁海子那地方北有蛮汉山，南有马头山，它在两山之间的凹陷处，从长城出去前往威宁海子中间只有一条路能畅通无阻。再说了，别说只有那条路，就算还有别的路也不能轻易去走。你没来过草原，不知道草原虽然看上去平阔，可也最容易迷失方向的。我们又与那些自小就在草原上驰骋的达达人不同，沿着威宁海子走是最不容易迷路的路线。以前没有那些迷雾和怪事发生的时候，明军还曾穿越威宁海子，将那些达达人追得无路可逃。你还记得成化十六年那场大胜仗吗？ 见唐范点点头，汪直便略有得色。 当时达达小王子仅以身免，连他们那位小王子的妻子都战死了，那场仗正是在威宁海子附近打的。这两年来我们与达达人没少交战，每次路过威宁海子都平安无事。那地方忽然之间变得生人勿入，估计其中没少白莲教的捣鬼。 可有试过抓一两个鞑靼人或白莲教徒来问问？ 有，但威逼利用，轮番上刑，全都问不出来。他们只是口口声声说有天神庇护，可见这些人应该是不知情的。我就估摸着，就算是邪术，这些邪术也只有白莲教的高层才知晓内情，想要用来哄骗下边的人，自然不能令他们知道真相。 听罢来龙去脉，唐范也觉得事情有些棘手了。想想刚才那位行事荒诞不经的出云子还热情邀请自己去修道，他便叹了口气。唉，那既然事情发生在威尼海子，你们弄个道士在总兵府驱邪又有何用？ 白莲教妖人弄些妖术来对付我们，我们自然也要还以颜色呀。出云子说那些机械可以辟邪，也可以反噬白莲教妖徒的咒术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你回头要不要也找出云子泼一点？ 唐大人扶额，不必了，多谢好意。从汪直那里告辞，唐范刚走出偏厅，便瞧见随州副手站在花园里的背影。园中蝶舞翩翩，倒是一派好春色。等唐范走近，对方头也不回。 谈完了？ 从语气来听，随州很明显知道从自己身后走来的是谁。唐范不由惊奇，你怎么知道是我？随州这才回首， 我认得你的脚步声。 高手就是非同凡响，唐范对此早已麻木。王总兵呢？ 军营那边有事，把他叫走了。 两人一边往外走，唐范一边问，他找你何事？ 询问京城最近的动向，托我在陛下面前都为他美言几句，又送了我一叠银票。 面额多少？ 十张，每张一百两。 果然大手笔。外头早有轿子在等候，庞奇与丁荣等人也在外面。见两人出来，丁荣忙上前道， 二位大人，汪公命小的将二位送到城中官驿下榻，那里前段时间修缮过，地方不比总兵府差，汪公说如今无法留二位在他那里住，请大人见谅。 汪直和王月当然不敢留唐范他们住下，因为边上还有个郭唐在虎视眈眈呢。要是唐范他们住在总兵府或镇守太监府，回头郭唐就能给他们扣一个互相勾结的罪名了。唐范颔首，无妨，你带路吧。丁荣应了一声，请唐范等人各自上轿，便与轿夫交代了地点，将他们送到官驿。官驿离总兵府其实并不远，也如丁荣所说一般，里头修缮一新，比上好的客栈的装潢也不遑多让了，甚至还有宽敞的澡池子。当然，这只提供给唐范和随州这种等级的官员沐浴，庞奇他们还不够资格。